锵锵三人行，你们好。 文道，这个这位认识吧？ 当然认识了， 咱们香港很出名的 鼎鼎大名苏师傅。 这个苏师傅刚才还在查明星们的生辰八字， 对，因为我们之前问了他嘛，问他章子怡今年运程如何。 对对对 对，刚好看到报纸呀，也想起他运气还是蛮好的， 是吧？ 是吧？ 为什么你会全部这些明星啊，他们的生日啊，生辰八字？ 苏师傅是一什么人啊？对吧？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也有一个惯例了，对吧？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风俗了啊。每到春节前我们就要搞点封建迷信，是吧？当然苏师傅认为他是正信啊，这个他是香港，我觉得他是新派的命理师。 对， 对， 你看穿这衣服， 对， 发型， 对， 是吧？ 在香港非常有名， 经常泡吧的人， 对，经常泡吧， 这个是有 经常泡吧。 你怎么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跟传统的风水先生很不一样？ 我就想啊，看风水跟算命跟那个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要是我 可以过很糜烂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用思想的嘛。要是你思想没有改变，就是不会，不是吃毒品啊，不会影响思想啊，去玩一玩跳一跳舞，其实是没有关系。 那要戒酒戒色吗？ 四酒不要戒，不要吸毒毒品就好了，那个思想就不会很清。哦，清楚了就不会有问题啊。 哦，用不着戒酒。 对对对对对对。 哦，色更不用了。 是更不用了，要不然我不要看命，我出嫁就好了。哎呀， 他这个职业很容易骗女孩子，我觉得。 看看手相，我们香港也这么干。 我发现他一来呀，说哎呀，今天他整天给报纸问呢，谁什么谁谁谁，咱问问这就是谢霆锋。你看他都记得生，你跟比狗仔队还厉害啊！谢霆锋的生辰八字，谢霆锋今年运势如何？ 他是属木头的，他是2005年是木头年，这两年是我们是过人高峰运，一直会到2006的农历年七月，七月前他一定要把那个基础打好，因为这两年高峰，他要是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峰，他就不会再想。 咱们看这个章子怡，这个最近风头很近呐、啊，一骑回忆录啊。那章子怡这个运气怎么样？ 章子怡 狗年大运啊， 太多八字了，突然找不到。 太多你干什么？ 找不到也没关系，因为我常常给人家问，我都知道 啊，都知道。 他是19岁走运，一直找到49。 19岁走 运，走到49。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张姐呗。 哦，在这儿章子怡。 他才早一年18岁。 还早一年， 18岁到二十八届十年是慢的，再下去一级走运走到这个58。 章子怡走运走到50。 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别得罪， 因为他是火的，明年2006、2007年是火的年啊。我们说什么去到什么年是过完高峰，过完高峰的意思就是特别容易拿奖。 因为我听说呀，这个听说这个章子怡这个姑娘就是属于那种运气从小就运气特别好的 啊，对对对， 走在大街上馅饼都能掉下来的， 没有错。 这个你来分析一下，是不是她是不是特别贵的？ 因为她是8岁开始走运，走到这个58， 这跟她的生辰八字有关系？ 有关系，因为她是火生在春天1月，就是一级开始走运，因为1月的时候那个气候还是寒冷的，他是要火的，他就一出生就开始走火运，就8岁一起走火运走的了。 就是章子怡出生在冬天，但他是火， 他是春天，春天也是融雪的时候， 融雪冷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一火一直火到50， 对， 我的天哪。 文道你也很关心是不是特首什么的？ 对对对，像我们像这个特首怎么样？ 曾荫权 他怎么样？ 曾荫权 他是木头啊，生在这个秋天啊，因为气候也是开始寒冷，那个树木开始叶子要掉下来了啊，再用水它就不会生长，只会死掉。它所以要太阳来帮，太阳就是火，它的命也是要火。它是40岁走运，走到60岁，20年火运啊。但是现在已经过60了， 过60 对对对对，他刚好2004过60，但是因为他走20年运的人，他不会马上走完嘛，所以走运最后哪几年是最好的？一般来讲，走完运还有3到5年是好的。 哦，这样就走点余运。 余运，对对对 对， 就开始好的时候，他也会往3到5年不会马上好的。 哎，大家看周杰伦呢？ 周杰伦也是走运是蛮好的，因为他是 没谁不走运的。我听你说这么， 因为你问的人都是好红的人，不红的你也不问了，那就是不叫我的。 那周杰伦明年是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 是上坡路， 下坡路。 对对，因为走运还有想跟下嘛。 对对对， 他是猴年跟鸡年是最忙的，因为他金木水火土的金，猴年鸡年是金， 逢哪个生肖是金，它都是好的，但是金十二年只有两年嘛，明年是土，下半年以后就是比较慢下来，下半年还可以。 王菲呢？ 王菲她是刚好走完十五年大运。 走完了， 走完了，走完了。因为他是 成家了，生孩子。听说，听有传闻说，王菲都不想唱歌了。 对，听说是这样，想退休。 因为他二十岁走运，走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以后，2004、2005是过人高峰运，因为他是木头嘛。2005以后就是慢下来了。 哦。运势慢下来了。 对，因为他这五年是走束缚贵人运，束缚的意思就是不很想住。 哦，舒服的， 对对对， 舒服贵人运。 哎，那他现在真的很像他现在这样，是不是？听说就想退休了，成家了嘛，就照顾孩子了。 是，当然咱也不能眼界这么狭窄，光是这个娱乐圈哈， 对， 国家的大事啊，苏师傅也要负责一下。 对对对， 这个未来文道，这你得问问。 这我很好奇，就我记得去年你在这曾经讲过禽流感。对不对？ 像禽流感，我也想香港了。 对啊，因为我们都很关心这禽流感，因为怕是很大的瘟疫。你觉得像来年这个狗年，禽流感会变得怎么样？ 对，还是不是在那个东方？因为我们看那个， 对对对， 哎，狗公狗， 你先介绍一下，你是什么？ 我刚演过，这是什么？这 是九宫飞星。 九宫飞星， 就是就是一就是桃花，二就是病，三就是吵架，四就是文昌。五就是大病，就是你问的禽流感，我们就是看这个五。对对对， 你写的这个就是 今年的2006年的 2006年 飞星走的走向 的命盘， 对对对，是吧？对，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很多个，就像你问的疾病是 主要就是看五跟二， 五跟二， 五跟二就是代表疾病， 疾病。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二就是胃爆的疾病，腹部的疾病， 腹部的， 五就是喉咙气管的疾病，所以我们看沙石啊、禽流感都是看这个五。 对， 到2003那个五在香港，所以哪个一年是沙石？去年五在西北，所以我去年讲啊，禽流感不在东方，是在西北方，西北方就是去了俄罗斯啊、北欧啊那些地方。今年这个地方是西，所以整个禽流感可能在欧西欧。 哦，禽流感会传到西欧去， 对对对，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我们东南方这个是东南，因为我们看这个图是偏南、底北、左东右西的，所以这个是东南方。香港就是东南方，东南亚是东南方，广东省是东南方。今年是流行那个肠胃疾病，不是那个喉咙气管疾病。 哦，今年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可能会是肠胃方面的， 对对对， 东南方向的地方， 对对对， 肠胃 比较严重的。 哎呦， 这我很好奇，比如说像一般我们看一个人，就给你时辰八字，你能看？比如说看一个地方是怎么 看？就是看这个时辰八字的，因为风水我们看地运有另外一个虽然的方法，看人我们是看哪个出生年月日嘛，这个就是房子的八字。 什么的八字？ 地球的八字， 地球的八字， 地球啊，房子啊，每一个人住的地方， 地方的八字， 对对对， 那个八字。你比如说也好比可以把它当一中国地图 啊，对对对对， 来看。 没错， 三代表什么呢？ 三就是在吵架， 那是什么意思？说， 所以这 大概这是武汉湖北那位置吵架吗？ 不是，这个也可以代表全世界 啊。 那这个是今年主事的中间，这管事的人。 我的幸运数字就是三呢。 所以你的幸运数字是吵架数字。 吵架，我干的活就是吵架的嘛。 所以好了，你就是比较多动多话讲，就是忙了，忙就是好。 那就是说。狗年的这个主运是吵架， 吵架主运，所以全世界的争斗比较多。 哦，全世界的这个冲突争议啊， 对对对， 会特别多。 对对，还有这个是今年的，我们还有一个是这二十年用的，这二十年用的，我们今年是八在中间，我们讲是八运嘛。 对， 八、九、一、二、三啊，三，还有四在这边，五在这边，六在这边，七在这边，这个这二十年就是1004到2023，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管这二十年，这个是管这一年这二十年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西南方，我们去年也讲了西南方就是我们整个印度洋一带地方，就是二十年的灾难的是都会容易比在这个地方。 二十年内灾难比较容易出现在印度洋。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这个龙年是小的问题。所以人家讲禽流感会不会发得很厉害啊，几百万人死亡啊。我说没有那么厉害了，因为它这个二跟五没有叠在一起。因为一般这个大运的二跟五跟龙年的二跟五叠在一起才会有一个大灾难。 哦，这七是什么呢？ 七就是过去的九运的，因为现在是八运啊。2004以前是七运，九运是财星，不九运的是这个是偷东西的星，宅星， 宅 偷东西的、 哦、贼星 ，对对对，这个。明年这个七在这个位置上表明什么呢？贼星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这个不九运的是宅星嘛，但是现在还是九运，还是财星， 还是财。 这个七八九都是财星。 哦，七八九都是财星。 对对对，所以人家问怎么样增加这个财运呢、啊？我们都在七八九放一点杯水，这个增加这个财运。 就是这个方位上。 对对对，这个是南，这个是北，这个是西南。 哦，南。 北 正南、正北和西南， 对对， 在家里这三个方向放杯水， 对， 就增加财运， 对， 好嘛好嘛，这个北方城市至少可以增加一些湿气， 对 对, 对, 对, 对，也是这样看的，北方城市的是发展的比较好，也是这样看的， 哦、啊， 是吗是吗， 所以你以后去北京是对的， 那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你这科学派人士有什么疑问？ 因为我很好奇，因为那个数字，比如说每年在什么地方，不晓得是怎么样排出来的。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是跟着古人去做啊。这两个关 键玩意儿是古人排下来的。 对对对， 因为每年该是几个数字在什么方位？ 因为它是九年一个小的循环，1880年一个大的循环啊，所以1880年一直排，就是过了200多个。 嗯，哦， 二十多个就是两千 轮回这样， 两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应该是汉朝以前的了。 哦，汉朝以前的人， 对对对， 那汉朝以前的人制定的东西，为什么两千多年之后你还这么相信呢？ 对，因为每一年我们根据这个规律去做的嘛，你就会知道对还是不对。好像最简单，我讲2003 SARS 在东南方喉咙病毒，还有2005的时候在西北方。还有今年就是西方，它是每年都发生的事，也都会好像二一是对的 啊，就你成功预测过， 对对对对， 灾难的发生， 对对对 对啊，对啊，很有名啊，那时候讲这个， 好像1984到2003，我刚才是讲气运嘛，气运哪个五是灾星嘛，都在东方， 对， 这过去20年的大地震都是在东方比较多，好像台湾、日本啊、LA 啊，上面是大地震都是在东方嘛， 唐山地震也是偏东边嘛， 唐山大地震再久一点的，它是1976，它是六运，不是哪个气运，再久一再。找一个运 啊， 那么像香港这样，很多人就会关心像未来一年这个经济方面的表现。 经济还是好的，那个经济比较容易算，因为经济是用另外一个算法，因为每六年是火，每六年是水。香港的经济是火是慢的，水是快的。98到2003是火，04到09是水。所以2004第一年是比较快，02年就05年慢下来，06年要慢一点，07、08、09再响，所以现在是想慢一点再响，所以06年是还是有进展，是比较慢的进展。 对，咱不是说讲流年嘛，你给我讲讲这个2006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需要忌讳的什么？ 主要就是疾病， 疾病， 因为香港是东南方嘛，东南方就是近年比较流行了。肠胃的疾病 、病从口入， 对，04、05、06、03年都是，但是04、05是轻微的，06是严重的。好像我们05年不是有一个寒疫病嘛？寒疫病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几十年前的病都没有听过， 对， 现在又会走回来。那腹部的疾病好容易是霍乱啊，肠胃痢疾了， 痢疾 还有什么肠热啊，那些病，还有也有可能也是心我们不知道的疾病。 内地怎么样？ 内地我们又用哪个东南西北区分？我们讲是西方是大病嘛，就是禽流感嘛，西方就是什么地方？好像新疆啊。西疆它还是四方嘛， 西北 对对，西北方也是它，四方也是它，所以今年新疆不是流行那个禽流感吗？ 是吗？ 对啊，蛮严重的。 对对对， 明年也是这个西方就是新疆跟西藏的中间差不多地方，中国也是有这个问题。 哎呦， 那么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一个社会，比如说这个社会稳不稳定啊？ 看得出，这个也是看这个风水的地运啊，因为今年是中间是八。龙年是三是木头，八是土，是我们讲是木土交战，交战是打架，打架就是整个世界不是很稳定，但是不会有战争， 不会有战争， 不会，因为这二十年都不是战争的年，2004到2023， 就是光吵架打不起来， 对对对，光吵架，还有小的，还有恐怖事件啊，放那个炸弹啊，小的争斗比较多。 那能看，比如说咱们今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是 还是好的，因为中国发展要看大地运。我刚才讲现在是八运，2004到2023是八运。 八运， 因为八运是西南方有水的地方，它会经济会增长比较快。香港西南方还是有水吗？中国大陆西南方还是有水吗？西南方就是广西啊、海南岛那一边，所以那个经济发展应该就是在西南方，不是在西北方。 我觉得很好奇啊，说实话，就几乎看起来就什么都能够， 对对对，算八的东西都可以算， 是吧？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一个节目啊，能不能够算？ 不能够。 节目算不了， 算不了。 比如说节目说什么哪一天开播这样子，能不能够？ 不能，不能。因为我现在研究节目，不是看节目，看主持人久不久运。 那你看我呢？ 那看他， 那又看你的出生八字、啊。 8月21号啊， 年 了。1967年，1967年8月21号， 阳历嘛，对不对？ 阳历啊。 哎，你的运还是好啊。 就狗年啊。 不是不是，大运好，因为龙年没有用啊，因为你的大运是从哪个四岁走到64，但是四到三， 老兄，我 比章子怡还厉害， 四岁走到六十， 34岁以前走一顿，34到44慢下来，再下一个高峰是44以后，但是不要看那么远，看近一点，因为你的命是要火的， 要火的， 06年是大火年，你自己是火的。所以2006-2007年是你自己的个人高峰运。 哎呀， 好，变化就快。 好，不上班了，明天。 不为了，更忙了，明天。 更忙， 更忙。 这倒是说的对，这倒是说的对， 肯定。 好像他也很忙啊，他都忙得想退休。 对，没错。 我现在忙完了，因为我的个人高峰运是2004-2005年。 哦，你也有高峰？ 有啊，我是木头，木头的年是高峰，他是火，火的年是高峰。木头跟火是木到火，火到土，土到金，金到水，每一个两年一直排的。 这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一个算命师傅也会他有他的高低， 对啊对啊， 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有。 对对对，那你这样 倒霉的算命先生多的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没错没错。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轮到， 对，那叔叔，那我呢？ 一呀，你的命本来运气还是好的，但是你今年是犯太岁，更有跟那个夫妻宫相冲。犯太岁就是很都知道了，就是会心情不好啊，慢慢不落啊。 属狗嘛。 对啊，农历九月要去旅行化解，去东南方化解。 哦，农历九月。 农历九月属狗的犯太岁的 要去东南方。 东南方， 不是秋冬天出生的人要去东南方，夏天出生的人去西北方。 哦，那我要去东南方。 对对对， 因为 犯太岁就是会细赏情水出现问题，看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悲观，好像没有出路一样。 对对对，但是这是他最近的状况。 运气根本没有问题，但是会想到有问题。 啊，心理有问题。 对对对， 我听你刚才说夫妻宫有问题。 对对，他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今年跟出生日相冲。相冲，我们讲夫妻宫相冲是代表什么呢？吵架。我们讲是一起挡三灾，无耻是非来。耻是只有两种，不是结婚就是生孩子。 哎呦，文的， 那得小心点了，那我得小心点。 运气就没有问题， 运气 是0607是名气运， 名气 运，地位运。 地位运， 名气地位， 名气地位 会往上升，但是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心理问题严重，夫妻问题比较严重，对对对， 夫妻那个小问题了，可能有小孩子了， 真的，好消息啊， 好消息，好消息，这样就好了。 那你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今年适不适合这个什么结婚呢？或者是开业呀，或者是买房子啊，是不是适合的？ 其实这个不要看年的， 不看年的， 因为每一年。那是不是结婚是不重要？为不为容易结婚才重要，因为适合结婚的年不代表一定会很多人结婚嘛。因为今年人家都讲三春，还有那个闰月嘛，是很好的结婚年嘛。 对。 但是一般来讲，狗年都不是很旺结婚的年。去年是忙年嘛，没有立春， 对， 人家讲不适宜结婚嘛。但是去年是鸡年，特别多人结婚生孩子的年。 哎，真是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讲。 兔年、鸡年、鼠年跟马年都是四桃花年，嗯，特别多人在结婚的，嗯，牛、龙、羊、狗这四年是疾病年，嗯，比较容易有疾病，嗯，不是很流行结婚， 不是很旺结婚， 嗯，对对对对， 不是很旺结婚， 对 对对。哎，叔叔，我想问一下一个八卦点，我想问你 啊，就因为我常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也是有一个运势的起伏嘛，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说你，我听很多杂志什么说你快退休了，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呢？ 对，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其实我25到45就有那个忙运，很忙很忙，忙到那个精神开始顶不住了。刚好我45到55这十年是贵人束缚的财运，跟王菲一样啦，啊，所以懒懒的不想很辛苦的去做了， 哦。哎呦，你这处境，我发现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嘛。都是这个太忙了，然后搞得这精神， 对，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很累啊？ 比如说 很累，很 天到晚像我们这样一直问一直问你是你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问我还好了，我有些每一天我是想办的时候是2点钟嘛，一直做到7点钟，嗯，我一坐在太叫桌子上面就给人家问问问问5个小时不停的， 我家伙，那说明大家信他。 当然啊，大家就信你啊。 不是，因为文道也是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 不眠不休。 对，人家就不了解有什么忙啊，你有什么辛苦啊，就是讲。他不记得每讲答应着一个问题，你老歹还是要动的嘛，不是随便可以讲吗？嗯，老歹动的多就是，对对，要头晕的。 但你不是编瞎话是吗？